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把他们的身体当作帐篷。他这里没有这么说，不过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一段已经实现了。现在神已经跟我们同住，他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他的帐篷，他把我们当作他的子民，而不只是当作子民，也当作他的儿女，而不只是当作儿女，就是耶稣要来迎娶的一个心腹。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尝到这份要等待耶稣来迎娶的这个甜蜜的滋味。那在这个时刻，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样来准备自己呢？谁要知道耶稣来迎娶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新娘子，是一个装备整齐准备好的新娘子。所以如果说我们祷告说，耶稣耶稣你快来快来快来，就说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但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的话，他怎来迎娶我们呢？所以如果你说耶稣快来的话，那你就要加紧准备，我们越快准备好，他就越早来到。所以如果我们要希望看到耶稣早一些来到的话，就不只是躲在房间里面哭泣祷告，而是看一看说，我现在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怎样来装备这个教会，直到我们这个教会更加像一个要等待出家的新娘子。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都是还是活在地下，还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眼泪。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准备的时候，耶稣就一面的在擦我们的眼泪了。所以在下个星期的经历神迎会，就是耶稣替我们擦眼泪的时候，如果你内心还有眼泪在滴的话，那么这个星期六来让耶稣擦一擦就没事了。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呢，是我们教会的结局，结局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我要去看一场电影，我会说，你们不要告诉我结局，你们告诉我的话，我在看的话就没味道了。但是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却不一样，我们做人我们要先看到结局才能够走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结局，这个就是教会的结局。所以看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的结局。在大概是几年前吧，有一次我在晚上在梦里，神让我看到我的结局。就在梦里，我就走完人生的路了，就踏过那一条线进入永生里面了。在那个时刻我感到精疲力尽，但是我周围的人都在欢迎，说欢迎你回家欢迎你回家，那么圣灵也在那边欢迎我，说感谢你陪伴我一辈子。所以我想，哎，在梦中我还知道我人生的路还没有走完，我这一刻已经跨过这个界限进入我的永生，但是在梦里我还知道说我还有一半的路还要走的。那圣灵就带我去到一个房间里面，给我看我的生命册。在生命册里面每一天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会做什么。但我一翻说，哦，这一天还没有来到的这一天，哇，我也面对这样的困难。我说圣灵圣灵，你要给我多恩典，这一天要加添恩典。一翻，哇，那天，哇，那一天更加惨，哦，圣灵要加添恩典。我这么求神，我就醒过来了。所以我就知道说，在天上神已经为我准备好我每一天应该做的事，也等到说我会碰到的困难。那我也知道说，如果我碰到困难，我向圣灵求加添恩典，他就会加添恩典。就像他跟保罗所说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所以你碰到困难吗？面对风浪吗？逼迫吗？不怕，神的恩典够你用，只要你开口求，就得到更多。所以在这个梦里，圣灵就告诉我，你可以开口向我求，我会给你。那我们现在看下一个 slide。所以我们祷告，每天都这么祷告。我希望你们每天都有这么祷告，就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样，天上的政权和地上的政权有什么不一样呢？天上都知道说是神坐在宝座上，他周围就是有天使在不停的跪拜，那个是个活物飞来飞去，一看到人就说啊，圣哉圣哉圣哉。他每一飞一圈，一看到神就看到一个新的景象，又有新的惊喜，又说啊，圣哉圣哉。所以他们就是百看不厌的，每飞一圈就看到哇，又是有神新的一个彰显。而我们在这里，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会不会感到说，哎，怎么还没有完啊？他们没有时间的不断的敬拜，永远就不会感到烦厌，因为神是见到华美，你每转眼前就看到新的华美，真的是非常好看。但是我们在地下就看不到，在地下我们的政权就不像天上的政权了。但是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投票，但是我投票我要投谁好呢？我看这个哎，不是看这个哎，也不行。但是我投票我不是投人，我投票是代表神，因为我是神的儿女，这个土地是神赐给我们的，就像当初神赐土地给亚当一样，是要亚当来管理这个土地。那现在土地赐给我们，是要我们管理这个土地。所以虽然我不是个候选人，但是我可以拿张票说，神，我代表你来投票。所以我就看谁的政策是符合你圣经的，我就投他一票。也许我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是他的政策符合圣经，我就投，因为我要代表神来投这一票。所以我是在神的面前投票的，我是说，神，我是你把这个土地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代表你来管理这个土地，但我只有一票的管理权，那不过我还是要代表你，所以就投这一票。所以不要不投票，不要把这个管理权呢丢走，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你要投票。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人，你怎样投呢？但是我老实说，如果你去到天上，你看到四个活物，你未必会喜欢这个四个活物，他们的脸也不是像明星这样漂亮的。你读圣经，有时像这样老鹰的脸就叉叉，你看上去不是很好看，不过神喜欢他们，他们就在神的面前不断的飞翔。所以我们说，神，我们要投你所拣选的人，即使我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就像你的四活物一样，我不喜欢，你喜欢，那你拣选，那我就投。所以很多时候不是我喜欢不喜欢，是神放什么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让我们知道说，我把土地赐给你们，你们要按照我的标准。当然没有一个候选人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圣经的，不过我们就看谁比较符合圣经，那就来表示说，神，我选择这一个比较符合圣经的，那我就投他一票。我们可以用我们一票的权利来帮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的城市呢，天上的城市降下来是一个美丽的新娘，而我们 Walnut 这个城市像不像是一个美丽的新娘子呢？啊， Walnut 还不错，比起很多城市好多了，但是 Walnut 还有很多很多黑暗的地方。 所以我们才要 light up walnut， 所以希望我们发出一份光，做一份盐，把 walnut 做得更像一个新娘子。所以地上的诚实不像天上的诚实，但是我们可以尽我们一份力量来使到地上的诚实更加像天上的诚实，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天上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呢？天上教会会说，哎，我们是福音派的，你们是灵恩派的，你们走过去，你们走过来，我们是浸信会的，你们是长老会的，你们过去，我们过来。天上没有这个教会的。你一读到圣经，就是万国万民不同的语言一起来颂赞神。但是为什么地上不是这个样子呢？这样我能够做什么？我可以凭着爱心伸出友谊的手。所以虽然你跟我是不同个教派的，也许我们解释圣经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在天上我们都是在一起敬拜神的，在我们在地上也这么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来到窝难就有这个墨西哥的讲西班牙语的教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这是很开心的事情，至少有一点点啊像天上的教会。那么希望我们做得更多，让地上的教会更加像天上的教会。那在天上的教会会不会说，哎，我看这个越看越不顺眼，他说的话啊，我实在听不进去。在天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吗？不会有。那么在地上我要怎样用我这个人的生命来跟神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就是说，如果我在天上不会这样子来批评一个神所拣选的领导人，那么在地上我也不可以这样批评。要知道，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外面的社会也好，一个人能够坐上一个领导的位置，那不是他的好运气，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区长，我们的组长，我们的执事，我们的每一个一个代表神来侍奉大家的，这是神特别拣选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接近感恩节了，如果过去你还没有跟你的领袖说一句感谢的话，这个时候就跟他说，我很感谢你，这样多年来你这么照顾我，我很感谢你。这样如果你是做领袖的，你也跟神所交给你的羊这么说，我很感谢你。因为每一个人在我们教会都有付出不同的为神所做出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去感谢。在外面你看，我们一来到就有人在指挥交通，进来也跟我们握手，带来人派圣餐，哦，有这样多人做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就是到处看地上捡垃圾捡垃圾，每一件小事都值得我们感谢。那么有些一早就来到不断的祷告啊，所以像 Pastor Doris 每一张面前一直涂油，你做得这么舒服是因为他涂过油的啊，有没有跟他说一声感谢呢？所以这个感恩节的来到，我们尽可能的跟我们身边的人说，万谢谢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是神带你来的，你有这个位置是神放你在这个位置的，这样我很感谢神把我放在你这一个组里面，你这个区里面，你这一个活动的圈子里面，哦，包括在背后做音响调整的，他们我们做得很舒服，他们还站在那边还在调整，所以呢，调音响的每一个人都要我们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并不是他们需要，而是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他为我们做了这样多的服务，都是为神而做的。那么神看到，那我们也要看到，因为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当 一个人进入天堂的时候，也是会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的坚持的能够站稳你的脚步，做你所应该做的，现在你终于回家了。那么我们要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答谢每一个人，就是他 不做什么，他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感谢他，因为是神带你来的。所以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不只是感谢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不是感谢耶稣基督，感谢圣灵，也感谢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说，我来到这里，你们并没有不看见，我不是一个隐身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呢，在这个时候呢，培养这个说感谢说鼓励的话，那么最好这个感恩节呢一直都延迟下去，就是每个月都有感恩节，每个月都要对弟兄姐妹说鼓励的话，感谢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教会呢就会越来越像天上的教会。那么如果说呢，我们说到这个天上的信徒和地上的信徒啊，有什么分别？那就太大了，因为天上的信徒有很多事都不会去想，很多事都不会去说，很多事都不会去做。那么如果我们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在行在天上，我也许不能够去控制我身边这个人，但是至少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我说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信徒，那么我在天上如果我不想着，在地上我也不要去想，我在天上如果不说的，在地上我也不要说，在天上我不坐着，在地上我也不要坐，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你知道我在天上我就不需要工作了，在地下我还要做工，那我怎样子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哎，在天上呢，我们有活不尽的生命，你不做你做什么呢？在天上你也做工的，所以如果你在天上你喜欢教书，你就可以教书，所以你可以教导，你喜欢唱歌就可以唱歌，天上也有舞台的，你也可以带领敬拜，所以在天上你可以做你所喜欢做的事。在天上我们是不需要吃喝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属肉的身体，但是因为我们喜欢吃的缘故，但是你也是可以吃，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可以做菜，你可以吃，所以说你不需要吃，问题是来享受吃，所以在地下你也可以这么做。所以比如说我是个做护士的，这样我就说呢，我在地下做护士就像在天上做护士这样子，再来了一个病人，我就说这个病人就是在天上的信徒，这样子来到我的面前，我要来照顾这个病人，就像照顾耶稣基督一样，就来照顾这个病人。但我如果端一杯水给这个病人，就像端给耶稣基督一样。这样你在地下做护士，就像在天上做护士一样了。所以你还是可以在工作的职位上呢，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说天上的孩子是不一定的闹脾气的，我觉得孩子老是在闹脾气，我怎样做一个妈妈又做得像天上的妈妈呢？那很容易，因为你地上的孩子毕竟还是地上的孩子，不过你这个地上的孩子在天上神也在看着他，神很疼爱他，神有请拜天使来照顾他。这你就说我用神的眼光来看我这个淘气的孩子，他在地下的淘气是属于地下的，这不属于天上的，但我可以不要去看他在地下的淘气，我就看他属于天上的这个特质，这样我又爱我的孩子像爱天上的孩子一样。这里做一个妈妈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 如果说你要努力去这么做的话，在地上的日子也可以像在天上的日子，只要你改变你的观念，只要你改变你的眼睛，你不要去看他们属地的所说的话和他们的行为所令你感到生气的，你不要看这一切，因为这一切都不会带到天上去的。你看那些他们会带到天上去的，而因此呢来感谢神，说感谢什么？看到这个人有这一个方面的优点，这个会带到天上去的，我就因此来感谢神，那么我就因此呢来当作呢他是在天堂的人，这样来对待他。所以我刚才讲过呢，神的浪潮已经开始了，新的一波又要来到了。这个新的一波的复兴要怎样开始呢？就从我们个人开始，从我们家庭开始，从我们工作职场开始。所以新的复兴不是等坐在那边等着神的浪潮来，而是呢我们要跳进浪里面去。那要跳进去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在地上我就要过着在天上的生活，我就要把这个地上的城市看成是天上的城市，把我身边的人看成是天上的人。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复兴就在我心里开始了。所以你不是等待那个浪潮来到，而是你就是一个开始浪潮的人。我不要说你是一个兴风作浪的人，我是说呢你是一个呢开始浪潮的人，让神的生的活水从你的里面呢流出来，而你的流出来的活水就能够制造成一个浪潮。所以这就是新的复兴的开始，现在已经在开始了，而我们呢就要跳进去，让我们不要落后，让我们也就跟着呢来配合这个新的神的浪潮，让我现在所过的日子就是行在地上，但神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在我的生命里。所以我刚才讲过了，我在天上看到我的生命册，这样如果神说这一天你要做这样的事，那么在地上我会不会做这样的事呢？那就未必。如果今天我这里说，哎，多睡一个小时还不够，我想多睡呢整半天，那今天我可以不可以请个病假就不去教会了啊？我就说，哎，尽快你帮我讲到好不好啊？那就请个病假，这样我有能力这么做，我可以这么做，我可以不按照神所写的生命册来过日子，我还是有这个自由。但是当我不按照神的生命册所写的来过日子的时候，是谁的损失呢？是我的损失。因为你按照神所写的来过日子，你才能活出最好的生命，最完全的生命，最丰盛的生命。所以只要你的决定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是你自己的亏损，也是你身边的人的亏损。所以不只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身边的人，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我们这个城市，为了我们这个世界，你要活出神的旨意来。所以你要怎样知道神的旨意呢？啊，那就多多跟耶稣亲近，因为耶稣说我的羊知道我的声音。所以每个人听到耶稣的声音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听的，所以你不能够模仿你旁边那一个人，你要自己去找到是耶稣用什么方式来跟我说话。你找到之后，就像你调那个收音机一样，你调到那个频道之后呢，你就不要再换了，就是一直跟下去，一直学习。我们会这么说，圣灵是很喜欢跟你沟通的，就像你做妈妈的，你很喜欢跟孩子沟通，不过孩子要不要听你的话是他有他的主意，你说哎，来他就跑跑跑，你追追追追追追。很多时候圣灵追我们就像妈妈追小孩子一样，所以呢小孩子要学听妈妈的话，我们也要学听圣灵的话。所以 没有一个人会说神造我是我听不到神的话的，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跟神来沟通，更加紧密的连接，直到我们每时每刻都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比如说，如果你们做夫妻的，你们夫妻相处几十年了，他即使不开口，你也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想说什么，他想做什么，你都知道，因为你很熟悉他。所以如果你跟圣灵有这个熟悉的程度，那么你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圣灵不需要开口，我都知道说他想要我说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来建立人的关系，或许花的时间还不够，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建立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默契，父亲孩子的这个沟通，我们都要进一步的去加强，同时也要加强我们和圣灵的沟通，直到在每时每刻我都会知道说，这个时候我知道神要我说什么，神要我做什么，让神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不需要等到我跨过界限那一刻才做神要我做的人，我现在就可以做神要我做的人，因为权柄就在我的手中，生命是神赐给我的，我要怎样活每一天的日子，这个自由权在我的手上，我们就应该好好利用神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来过神要我们过的生命。我们看待下一个 slide。 所以这一个呢字有点小，就是说都是从保罗的哥林多的书信里面拿出来的。所以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么这一句话当然是指对那个圣餐而说的。所以我们是表明主的死，因为耶稣的死有很多很多重大的意义。他是神的羔羊，他的死使到我们罪得释放，我们不必再害怕罪的惩罚，他的死使到我们的内心可以得到洁净，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罪恶，他的死使到我们的新约可以开始成立 和运行。这个月我们说新月旧月，这个月有时候呢有一点像那个我们的遗书这样子，像我写了一份遗书，这样有等到我死了之后呢，你才可以呢得到我里面所写的好处。所以耶稣也是一样，他等于说呢他已经死了，而他要给我们的好处现在就已经给我们了，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临死的那一刻他就说It's finished， 已经完成了，我应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那么最近就有一个对那个希伯来文和对 Aramaic 很有研究的一个学家就在研究，就说其实当耶稣说 It is finished， 已经完成了，那用的字眼好像也跟说我的新娘子我来了是用同样的一些字母。所以等于耶稣说我的新娘子我应该做的已经做完了，下来是我来迎娶你们的时候。所以他会说我要回到我的父那里去为你们准备居所，这句话就是一个订婚的男人所说的话。所以在他们那个时代，如果是我喜欢一个姑娘，我会去她的家里跟她父亲来谈，说我想娶你的女孩子，那么我会给这样一个聘礼，那你满意不满意？那么那个父亲可能说我是非常喜欢你的，不过我很尊重我的女儿，我要知道她到底喜欢不喜欢嫁给你，这样我就请她女儿出来，我就在她面前放一杯红酒，就是说如果你喝这杯酒就表示你一辈子要跟着我，如果你不喝那就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去找另外一个。 但如果这个闺女含羞答答出来了，她看到这杯酒，她拿了，她喝了，她就走回去了，我就表示说、啊、已经成了，她喝了我这杯酒，她就是我的新娘子。我回去告诉我爸爸，就开始呢建造我的新房子，我是不是建造好了就来迎娶。那你想一下，耶稣已经回去天上2000年了，这个新房子建好了没有呢？啊，早就建好了，就是等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所以当我们来到吃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带着这个心来喝这个杯，说耶稣，我愿意一辈子跟随你，甚至下辈子进入永生我都要跟随你，我就喝这个杯。那么我们喝这个杯的时候，吃这个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耶稣这个饼说，我为了你们破碎的身体，这不只是代表他的身体，要知道说再下来保罗也这么写，我们就是耶稣的身子，我们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他身体为我们而破碎，使到我们可以得到完全。所以保罗就会说，当你来吃这个杯吃这个酒的时候，你要懂得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不只是说你要分辨说这个饼是代表主的身体，要知道说你周围的人他们都是神的身体。所以如果你来到，你只是顾你自己吃跟喝，你不顾你左右的人，甚至你不把他们当作神的身体，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你的罪不只是包括你做错什么说错什么，或者应该做的没有去做，也包括说你不重视你左右的人。如果你忽略了你左右的人，你就是冒犯了神的身体。所以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是耶稣的身子的一个部分，不论你是在做哪一个位置，做的是什么任务，担任的是什么的位置，你都是神的身体的一个部分，没有一个部分是不必要的，没有一个部分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割出去的。所以当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不只是纪念这是耶稣的血，这是耶稣的肉为我而破碎，我喝了这个血不只是说啊，耶稣，我的祷告就是你的血留在我的血管里面，我就是你肉中的肉骨中的主。你不只是这么要祷告，你也知道说呢，主，我感谢你给我这个你的身体，我围绕在众人之中，我是你身体的一个部分，而我左右的人他们也都是你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你不能够说呢，我只顾我这个小组顾得好，你这个小组我就不管了，反正这不是我的责任，不能够。如果是我只顾我的大拇指，我大拇指就越长越大越长越胖，但是这四个拇指很瘦小，那可以吗？不可以的。我要把我这个肉分给我四个手指，所以你不只是说我负责我这个小指负责得很好，那我就开心，主就很喜欢，那旁边他们做得不好是他们的事，他们跟耶稣交代啊，不可以。我们要互相来照顾，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每一个小组就是一根指头一样，都是神所疼爱的。一根指头痛的话，你整个事情都痛，你不会说这头痛把它割掉就算了，你不能够割掉一根指头。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单位，都是神的身体的一个部分，要懂得珍惜，懂得爱护，懂得彼此相顾，懂得彼此扶持，懂得彼此鼓励，彼此要欣赏，这样我们才越来越像一个新娘子。那么在这个哥林多的后书又讲到说呢，啊，就是说那个是前吹，就说呢，末期到了，那时候要基督等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你要知道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如果神的仇敌都在他的脚下，那么也在我们的脚下。所以你不要说，现在在我的城市里有黑暗的势力，现在在我们的政党里有黑暗的势力，这一切都在你的脚下。所以你要登上这个位置，来从上面看下去，不错，是有黑暗的势力，不过是光明怕黑暗，还是黑暗怕光明？如果是黑暗怕光明的话，那我里面有神的亮光，我怎么怕你这个黑暗呢？我为什么要让这个黑暗来挟制我们的国家，来做出这样多不应该做的事情呢？我里面有神的亮光，我要怎样把我这个亮光拿出来呢？我们窝脑去看，他说最少有47间教会。不过很多教会呢就偏向又消失，偏向又消失，所以不是都一直在那边发光，那么有点像流星一样飘又不见了。那么真正能够发光的教会也许只有25间26间，不过如果只有25、6间吧，像如果说每间教会平均有200个人吧，那么我有这样多的基督徒，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发光发着的话，那这个城市能够不亮起来吗？所以在我出生的地点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间教会，我是在黑暗里面长大的。但现在如果你在窝囊长大的话，你会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很多很多教会，很多的亮光。所以问题是，我们作为这些做教会的、做信徒的，肯不肯发光发热？我们有足够的光亮可以照亮整个世界，我们有足够的火焰可以燃烧整个地球。所以只要我们肯出来发光发热，我们的城市就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是在带领整个世界，如果美国有希望，这个世界也就有希望。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你是耶稣的身体，你是神所疼爱的子民，你里面有光，你的光可以驱走黑暗，不是黑暗挟制光，而是光驱走黑暗。所以你要懂得出去放光。那么下面就是那个哥林多后书的，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没有跟神有任何的间隔，像他说那个海已经不见了，那个布幔已经被撕破了，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的见面了，我们自己可以打开我们的胸怀跟神见面。那么神就是光，当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呢，就像摩西的脸这样子，他的脸也会发光，因为神的光在他脸上就会反射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见到神的荣面，看到神的荣光在不停的发亮的人。所以到最后我的总结就是，你要怎样在地上能够顺着神的旨意像行在天上这样子呢？你要怎样你的脸才能够发光呢？没有别的捷径好走，你一定要来跟耶稣基督来接近，跟圣灵接近，进入父神的怀抱里面，这是唯一的方法。所以现在让我们来领受圣餐。所以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就不要忘记，所以耶稣说，你们这个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你们喝这个杯是我的血为你们而洒的，我要跟你们建立新约，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心腹，我是你的新郎。不要忘记我们跟神的这个盟约，你也不要忘记我们身边的人，他们都是耶稣的肢体的一个部分， 你要疼惜你身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领这个杯，领这个饼，当我们吃的时候好不好，你就不要说自己顾自己吃，也跟你身边的人说，我感谢神你就在我身边，我感谢神把你放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感谢神你也是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我尊重你，我欣赏你，我喜欢你，我不只是享受我跟神的同在，我也享受我跟你的同在，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同在。那个感恩的心，不只是感谢神为我们做什么，不只是感谢神上个星期为我们做什么，也感谢神通过这些弟兄姐妹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替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请教堂来带我们啊，来分饼跟分杯，所以我们感谢神，哈利路亚。 知道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的坚定体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到你，听你要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这里敬拜你，定要见你的荣耀。我的灵安静在你面前，甚至把你就在这里，我的灵降服在你面前，知道你是我的神，让我的坚毅的容颜彰显你心意，使我看见，我要在这里见你的荣耀，让我的见你的容颜回应你心意，与你相连，我要在这里敬拜你，定要见你的荣耀。 最后的那一夜， 他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生。在犹太族的安息日晚餐里面，每一块饼都有一个代表性，那么这一块饼是平安的饼。所以耶稣说，当你们分饼的时候，当你们吃这个饼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的平安就在你们的里面。耶稣的平安大过外面的风浪，他的平安可以掩盖风浪，是这样的平安。所以耶稣说，我把这个平安赐给你，这是平安的饼。当你们拿着平安饼的时候，你们吃的饼的时候，不要忘记我的身体为你们而破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何必亲自来做这个事情呢？他难道不可以派一个天使来做这个事吗？他难道不能够派一个先知来上十字架吗？但是他没有派一个天使来做这个事，也没有派一个先知来做这个事，而是亲自来做，来向我们表达他是多么的爱我们，是多么的重视我们。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自的能够把他的身体，把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一个先知的身体，也不是一个先知的平安，也不是一个天使的福分，而是神的儿子他亲自把这个福分分给我们。很多东西他可以用别人来做，但是他选择他自己要来做。在这里也是一样，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叫别人做，但是我们要自己去做，是因为我们要表达这是我对你的爱，因为我爱你的缘故，我来为你做这一个事情。所以耶稣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他爱我们爱到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拿这个饼来，我们要感谢耶稣，感谢你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让我们得到完全。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是你的身子，感谢给我们一个这样荣耀的身体。哈利路亚，再来一次耶稣的平安。是拯救的杯，所以耶稣说，我拿这个杯不只是拯救你们，也能立约。就像一个新郎跟一个新娘立约一样，你们愿意不愿意一辈子跟随我？你们愿意不愿意做我做这个肉骨中的骨，让我的旨意在你们里面运行，让我通过圣灵在你们的身子里面把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下来。我们说我们愿意，我们一直来喝这个杯，把你的救恩喝进来，把你的应许喝进来，把你的爱喝进来，把你的洁净喝进来，把你给我们要爱周围弟兄姐妹的爱来喝这个杯。 谢耶稣基督，你的救恩，你的爱，是你的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是你的爱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来见你的荣光，来享受你和我们的同在。 Thank you. 祝福每一位，让神的同在每一天都是这么的真实，让神的平安在你的心中，让你的喜乐每一天都伴随你，让神的爱与你不断的从他宝座流进你心中，从你心中流到你周围的人。就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你们走出去，外面的世界就是你们宣道的场所。哈利路亚，阿们。我们谢谢你们。如果你们需要祷告的，有需要医治的，有需要释放的，有需要内心的创伤被神安慰的，这个时候请来到前面，我请这个服侍的团队来为你们祷告，让神的爱，让他们的口，他们的手来安慰你，来医治你。